为了这一天，我等得浑身都快落下病了。 黄队和杜子平都跟我提过，到时候想让我去云南，你跟我去吗？ 郭林的语气很轻，这么低声下气的态度在他和乔家之间其实还挺少见的。乔家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是因为什么了，但是郭林每次用这种语气跟自己说话的时候，他都能从中读到几分蛊惑的恶意。用这种腔调说话，明显就是为了不被拒绝。乔家忍不住舔了下嘴唇，嗓子不禁有些发干，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。 放心吧，就算你去死，我都会跟着的。 从他决定跟着郭林走上这条路那天起，他就没打算俩人还有分开的时候。他前半生的支柱是乔姐，后半生基本上就是赖着郭林了。得到乔家的答案，郭林满意地扬起了眉，他笑了一下，然后压低自己的帽子，先乔家一步走出了包厢。虽然接下来可能要面对一场恶战，但有了这个答案，他心里踏实了不少。现在的乔家对未来是有期许的，记忆中那个孤注一掷，强调自己宁死都不肯坐牢的乔家正在逐渐模糊。若不是时机真的不合适，郭林真的很想跟乔家喝两杯，毕竟他也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期待雨后出现彩虹的那种接近于雀跃的心情。在此刻感觉血液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叫嚣着，终于要收网了。那时候的乔家和郭林谁都没有想到，在这20个小时的时间里还能发生那么多事儿，更没想到这20个小时他们几乎是纯靠着体力撑下来的，严格说是在打架中挣扎着活下来的。变故发生在他俩走到第18节餐车车厢的时候，乔家之所以决定两个人一起行动，主要是为了能够彼此照应。暴风无论把厨房安排在哪个车厢，都不可能不留人守着。郭林衍生，乔家是个熟脸，只有俩人在一起应急的时候才能多一点把握。然而当他走进餐车的时候，本能的他觉得气氛不对，他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餐车，就压低了视线，找了个靠窗的地方坐下的乔家一眼。后者显然也察觉到了什么，这餐车人太多了，角落里有一对亲亲我我的情侣，吧台边是喝酒的忧郁男。就在他和乔家接连进入餐车之后，原本站在吧台旁边戴着帽子的男人却转到了走廊的门口，这算是堵住了他们的退路。前面在另一扇门边还有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们，准确地说他是在看着乔家。而乔家手心有汗，他眼睛看着窗外，注意力却放在身后。郭林也是感觉到了乔家的异常，刻意拉开了跟乔家之间的距离。他看着车厢另一端的男人笔直地走过来，然后跟他擦身而过，直接落坐在了乔家的对面。他甚至还敲了一下桌面来引起乔家的注意力，以至于乔家装模作样地回过头的时候还翻了个白眼。 你这是要吊我还是要我吊你啊？ 餐桌对面的男人笑了一下， 上次见面我就觉得你挺有趣的，有点可惜。 他的遗憾感似乎挺真诚，但是乔家没读懂他语带双关的含义，只能看着他冲旁边的郭林招了招手，要了两杯酒。乔家一直把酒推到自己的跟前，才终于再次开口。 所以千叶到底是不是你的真名？ 没错，这男人是千叶。从看见他的瞬间，乔家就觉得要坏事儿。等到这人走到自己跟前，其实他脑海中把很多事儿都已经盘了一遍了。这个千叶大概根本就不是暴风的交易对象。既然绑架少奇这件事儿根本就是暴风的意思，那这个所谓的千叶大概率只是暴风用来测试自己的道具。可他现在出现还直接亮明了身份。乔家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那是动物预知危险来临的本能，他甚至不着痕迹地攥紧了手里的酒杯。并没感觉到乔家的暗自戒备，千叶只是撇了下嘴。 名字是我用， 真假也没什么区别。 我看你这样子，是在这里等我的？ 乔家虽然是疑问，但态度已经基本确定了。千叶也没否认，他点点头。 有个我们的老朋友出了点事，鲍先生要我来找你。 他对鲍峰的称呼也是鲍先生，这意味着乔家之前的判断应该没错。然而他口中那个老朋友却似乎透着不祥。乔家没有去看郭林，大概评估了眼前的形势后，他最后还是决定先跟千叶离开再说。这餐车里看似一般的路人大概率都是千叶的人，因为他们在这里聊着不着边际的废话这么久，周围连一个好奇往他们这里看的人都没有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乔家不想在这个时候横生枝节，只能先以不变应万变。可郭林的想法却跟他相反，郭林觉得出事了，他感觉比乔家还要敏锐。来找乔家的这个人明显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无论是不是暴风的授意，这里面都有很强的押送意味。这车上能够再次牵动局面变化的人已经不多了，乔家被控制起来只能说明一件事，杜子平的身份被怀疑了。乔家跟着千叶来到暴风的包厢门口，两边的保镖立刻上来给乔家搜了一遍身，这还是第一次。而在包厢里，杜子平就坐在暴风的旁边，千叶进门以后直接坐在靠在门边的位子上，留给乔家的只有最里侧的位子。乔家看了一眼暴风， 鲍先生，老朋友是谁？ 别着急，一会儿就知道了。 不一会儿就听到门外有一轻一重的脚步声，门被推开，两个人身后多了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，头发散乱在额头前，只露出一只眼睛，右臂随着走路在身旁晃荡，显然安装的是一只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乔家感觉这个人莫名的熟悉。男人被按着坐在椅子上，一脸的惶恐不安。暴风看了杜子平一眼，后者依然是那副雷打不动的表情，轻松的姿态仿佛是在等着看乔家和暴风之间的窝里斗。然而暴风带进来的这个人却是针对杜子平的。 这人说是你的老朋友啊，杜先生。 杜子平歪着头看了男人半天。 没见过。 这时候千叶在旁边插了句话。 据说他老板跟你比较熟，不止你，连你家老板他都见过。 老板？ 这个字眼暴风用在杜子平的身上，让乔家有点意外。而杜子平则是嘲讽地哼了一声。 哼，是吗？ 他没追问下去，仿佛眼前这对峙的局面其实跟他无关一样。而千叶对杜子平这个态度显然是有些不满的，所以他不顾暴风在旁边的脸色，就直接掀了底牌。 罗森，这个名字你没印象吗？ 听到罗森这个名字，乔家心里一惊，他终于想起来为什么这个男人他有些眼熟了。在跟千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这个胖男人好像就在千叶的身后，所以这又是一次试探吗？乔家心里惊疑未定，面上却什么都没有表露出来，他始终站在门边上，旁边就是千叶。这时候包厢里所有人视线的落点几乎都是杜子平，但他却是反应最自然的一个，他直接转头看了千叶一眼，眉头一皱。 他不是罗森。 他老板是。 杜子平点点头。 所以呢？ 千叶一拍桌子，冲到杜子平跟前。 别装了，你老板是丰南缉毒支队的大队长黄静，你是他手下头号缉毒警，外号王蛇。 车厢里的气氛突然冷了下来，所有人都屏气凝神，似乎是在等着最终判决。暴风靠在沙发上不动声色，但是周身的气场却带着杀气，他盯着杜子平，仿佛想把他一口吃了。如果眼前这个男人真的是卧底，那么他的全部算盘就彻底落空了。不仅如此，这趟列车甚至可能成为他的送葬车，所以暴风比任何人都希望杜子平不是。